最辣的金风阁小酥肉是一定要的，还有很多，比如说小龙虾，要最大个的卤煮炸糕，大肉串和小腰北冰洋，要痛快的喝也喝心可以擀面皮肉夹馍，或者是煎饼果子，想到这里更加饿更加饿更加饿，我快要疯了，打开广播876念的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吃喝玩乐快乐着幸福着，这就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好了，北京时间呢是7:06，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各位下班的路上，各位饿了吗？大家好，我是王伟。 我饿了，我都快低血糖了，您赶紧给我准备一块蛋糕吧。 可以有。 那最定时候了。 可以有。 啊，吃完我血糖就上来。 不光今天给你准备了蛋糕，同时你听完这期节目以后可能血糖都高。 我的天呀，这是一期什么样的节目呀？ 是一期你不光吃完了以后会微笑，听完了以后也会微笑的节目。 那我可知道了。一定是跟甜品有关。 是的。 对不对？ 是的是的。啊、而且今天两位来，你从身材就能看出来，一位特想做甜品的，一位身材真的不像做甜品的、 啊、对，那他们二位是谁呢？一位就是 Smile Sweet 吃了会微笑的甜品店店主，淘宝的双皇冠手工甜品店店主小谷，你好、 大家好，我是小谷。 嗯，还有一位呢，也是咱们的老朋友，国家公共营养师，国家高级西点师，英国 PME 皇家蛋糕装饰认证课程导师，获得了美国蛋糕装饰认证证书的刘志燕，你好，刘老师。 啊、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中间那字儿是什么呀？我就给划过去了。美国那证书， 没关系， 没事儿哈。嗯、Wilton 是吗？ 对，是蛋糕装饰的一个体系。 哦， 对， 蛋糕装饰很重要吗？ 对，在欧美的话，蛋糕装饰都是单独的一个分支 啊、 专门学装饰的， 主要是为了能卖上钱去。 哦，明白你的意思。或者就类似于你装修完了房子那叫硬装， 对 对 然后还有软装、软装比如就是配饰啊、 不是，其实这个就是你蛋糕做完相当于毛坯，就是硬装软装都算这个蛋糕装饰里面的 啊。好复杂呀。 那哎，那比如说前一段时间特别火的那脏脏包， 嗯， 那个是属于硬装属于软装？ 那个它首先呢，它是属于那个就是面包的范畴， 属于乱装。 面包的范畴呢，就是说面包一般不会过度装饰，咱们一般看的面包都是简单，有就是烤完就能拿出来， 对 吧？脏脏包等于就是说，相当于在面包上做了一下装饰。 哦， 因为那应该算硬装，就是它不算，就是你像硬装，就像就是给蛋糕，比如抹面啊，像那种蘸巧克力酱啊，就相当于咱们给刷墙啊，是吧？ 哦、 铺个那个地板砖啊什么之类的，就像类似于这种工序。 哎呦， 剩下的比如你做一些软装啊什么之类的那种，就相当于刘老师学的这个。 我以为是软装呢，你看看上面一层巧克力的夹层，再撒点巧克力粉， 对， 多软和啊，到嘴里的是不 是？但 是 它是一种基础性装饰。 哦， 就我们所说硬装，就是所谓基础性的装饰。 金箔绝对算软装。 金箔 上面人也没放金箔呀。 哇、哦， 就有点缀嘛， 这可高级了。 哎，那当然是了。 啊、 你比如说在装修上，就是我那天上节目才知道，就是现在做的地砖 啊， 那最便宜的可能100来块钱 啊，这么贵呀、啊？ 我还没说贵呢，最贵的说上万、有的一平米都得100000。 王老师说的是一平米，不是说一块砖100多块钱。 哎，我2005年装修那晚儿，50-70-70，就建材城，你跟人砍砍价都能拿下来呢，哥。 现在你要是找那样价格的，应该是个3-5产品， 不能往家里地上铺。 而且就是据说某品牌啊，人家专门研发的那个地砖啊，金边的。 哎呦， 而且整个金就是那个砖也有通体 金的， 不不不不，就它做成那种造型的嘛， 不金的， 哎对对，而且 真金呢，那你得随时在那盯着人家铺砖，是吧？ 后来我就说，天哪，我说弄成这样是不是显得太富丽堂皇不好看啊？他说是这样，他说第一呢，我们的工艺是非常繁杂的， 嗯， 做成这样的砖，而且人家是在世界上获大奖的， 嗯， 也就可想而知人家做这个不容易，嗯，而且再其次比如说他是配合类似于比如某酒店， 嗯， 或者什么啊，人家专门铺成那样的就比较好， 得给白金汉宫铺那种， 就类似吧，类似吧，包括人家在卖砖的地方，人家有专门拿这种砖做的一个样板间或者什么， 对对对， 你会觉得， 哦， 真漂亮，但是也有仿的，据说仿成这种大金砖的特别便宜， 哦， 就比如说就像磊子说的100块钱一瓶， 哦， 你觉得哇，哦，天哪，长得跟那个一样，那个好上千，这个100，嗯，来这个说等到铺的时候你只要不动它，哎，一模一样 啊！ 你只要一动，哇，一手的金粉， 我以为说铺完了以后跟那美容美发似的那感觉是吧？ 这俩概念，俩概念。所以我倒是觉得，一定应该是一分钱一分货的， 嗯， 而且在里头一定是有真材实料的。所以像咱们做甜品，也肯定是这样的， 嗯。那当然了呀，从选材到配料，那都讲究。那要真正讲究的，都得是从国外进口吧， 嗯， 比如说什么丹麦， 嗯， 什么芬兰， 嗯， 日本， 嗯， 是吧？就这些地儿。 对， 对， 对。 为什么要从他们那儿进口？那东西确实好，是吗？ 对，有一部分是说食材确实比较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工艺问题。 嗯， 你比如说像现在大家我们用的面粉，国产也用面粉，但是真正好用的呢，比如说如果追求麦香味的话，都会选用比如说像欧美进口的。比如像加拿大的这些小麦，或者是法国，现在主流的就是法国的面粉，它的加工工艺呢就能保证麦香味特别足。对，但是还有一派呢就很喜欢吃日本面粉，因为日本面粉呢它加工的这个工艺就是颗粒会很细，然后呢它的面筋比较强，吃起来就是比较香，就是口感会比较好，就是这些跟国产的都还不是很一样，就是原材料，工艺是一方面，就是这个还是比较主要的， 嗯， 因为面粉，比如说像做面包就是很主要嘛，就是最主要的面粉， 嗯， 其实差异很大， 嗯， 啊对，然后还有比如说像黄油之类的，我们国家的乳制品的这个技术因为没有达到这个水平，所以现在大部分黄油都是像澳洲、新西兰的主流的也有，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像欧洲的，当然就更好了，因为欧洲有很多这种发酵黄油啊，包括原产地认证的这种 AOP 的这个标志的这种黄油啊什么的， 嗯， 就是进口材料还是要好很多， 也不便宜呢。 哎，怎么样？ 对， 听了两位嘉宾简单的说了这么一点儿，你是不是觉得哎，饿缓解了一点？ 一听那么贵，算了吧，我还是自己回家吃馅饼吧。 不过他们俩，我看他们俩朋友圈 啊， 哦，哎，风格完全不一样， 是吧？ 当然了，就因为男性跟女性本身就不太一样， 啊，对对对。 你比如说，哈， 小果， 啊，这咱们没说泛指谁嘛， 啊， 他一发出去。我们这儿新研发出来的肘子，咔咔咔，照片，哇，让你一看，哇，垂涎，这，哎呀，饿呀， 太香了， 是是是，但是人燕儿呢一发，真的，哎，我们今天啊，比如说做什么的配饰， 嗯， 做出什么样的新的东西， 嗯， 我让你一看，就另外一个调调， 嘿， 啊，鼓那儿。哇， 横的， 直给， 横的比较直给。 哎，那今儿教给咱们听众朋友做点什么呀？ 对， 又直给，我觉得吧，还不能太复杂。 是， 嗯， 最重要就这点儿。现在是下班的这个饭口，又能盯时候，吃完了我立马我就血糖能升，不是？ 血糖 听完了怪吓人的， 尿糖。 就是吃完了能盯时候，能金饱的，你给我们推荐推荐呗？ 嗯， 啊。小果， 今天就是我们主要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说你早上也能吃 啊， 中午也能吃， 哦， 晚上也能吃， 好， 因为你像一般咱们甜品来说，一般咱们都是下午茶， 哎， 或者说 也多亏你们俩人做甜品的，啊，你这么一说我先馒头， 我也是这么琢磨的， 早中晚都能吃， 啊，哎，我觉得联想的特别对， 对， 因为对呀， 啊，对，我们是今天给大家说的就是一种主食面包，就是吐司， 哦， 也是咱们大家最行的家，就是你进一个超市就能有，但是呢咱说超市的价格就是肯定是比饼房的要便宜， 是， 但是呢所有饼房呢也要配备的基本款， 都是它，而且它会衍生出来很多它的附加品，比如最简单三明治，对吧？这个基本是人都大家都吃过， 人都 啊。然后呢，包括另外一些呢，它有一些作为，就是说它首先来说，它是一种基础的面包，主食面包，但是呢，它还能演化出一些不同的，比如说作为甜品啊、下午茶什么之类的，它也能用， 哦、 就是它是百搭， 好、 嗯，它相当于一个基础。嗯 好，当然在此呢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要进行一个互动啊，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主要跟嘉宾跟听众朋友交流的就是关于吐司的做法， 对 啊，和它的用法，包括也想问问听众朋友，比如说您平时吃不吃吐司啊，或者说您自己在家做不做呀，您一般吃怎么吃啊，或者说您搭配什么呀，其实都可以聊，包括你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藏龙卧虎特别多，而自己在家做的人也特别的多，所以您在制作比如说糕点啊甜品啊、等等吧，类似这些上面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其实都可以发问题上来跟我们的两位嘉宾进行交流。 对对对，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我能先问一二老师一问题吗？就这个吐司吧，我就觉得到现在我都没明白什么意思，不就是个面包吗？它为啥要叫吐司呢？ 吐司其实肯定是面包的一种、 哦、 然后它其实是英文的一个音译，就是 toast。 toast、 哦 T-O-A-S-T、对， 就跟巧克力似的，不也都是 chocolate、 哦、对对对、哦、它只是音译，它泛指的就是带盖的，就是带盖的方形的，我们所说的带盖的方包，以及就是不带盖的，就是有很多烤成那种山形的，对，就是但是基本上都是指的吐司，基本上都是指有成分的，我们所说的有成分就指的里面比如说会有一些蛋、 哦、夹心儿啊，不是， 不就是面团里面有蛋奶、 哦、 然后油这种含量的、哦、但是现在呢大家日常可能常吃的如果作为主食来吃的话其实都是白吐司，白吐司所意思就是成分低，成分低指的就是里面的比如说蛋奶油的含量都很低，对，这种就是我们日常说的这个白吐司。其实吃吐司不难，但是做吐司其实非常难，就是吐司要做好的话其实不好做。 哎，那你比如说我小时候 吃什么我都觉得不难。 你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吃的维生素面包算吗？ 算 也算、 啊、也算 吐司呀。 是， 然后你比如说现在在外头那有一些饭馆啊、咱们就不说名字，肯定大家都吃过，就是专门上的一道菜就是 水煮鱼是吗？ 不、 是 不 是，我知道哥要说那个、 就 是、方面包、把瓤掏完了、里头可以放虾呀，或者说放冰激凌、 那就是一种衍生的那个吐司的衍生的做法。 哦，好吧， 那个一般叫做厚多士。 哦，对， 厚 多 士是香港了，对，源自港式的 港产的，你知道吗？ 对对对，港式餐厅里面一般会比较多。 好，那二位谁教我们做吐司？ 刘老师来吧，刘老师来，我教大家衍生的做法可以。 哦，我以为衍生的就是很简单啊，您晚上浇蓝莓、浇什么都是衍生的。 吐司其实原材料或者是说我们说这个。成分就是其实都很简单，就是吐司的这个配方的话呢其实网上非常多，然后呢八九不离十，就是说其实差别不会特别大，不会说除非是它的某一项比如说酵母量特大或者怎么样的会导致你失败，但其实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那我们一般呢最常用的白吐司其实特别简单，就是我们也有叫庞多米的，它是根据原材料的，我 庞多米是有一个音译吗？ 对， 好像是也是。 对对对，因为对那个有一些国家管日本管那个吐司的发音叫胖，它就是、 哦、 对、 哦， 就是 那看来一吃受不了。 对， 你想想里边又是蛋奶油糖。 但是呢，经典白吐司其实特简单，它里面没有这些，只有就是比如说我们用一公斤吧，就一公斤的面粉，这个量呢可以做四条带盖的450克吐司沫的白吐司，然后是1000克的面粉，其实它这个比例特别简单哈，1000克面粉，然后呢根据你的面粉的吸水性大概是在60-65%左右的水，水一般的话我们用水就行，如果你想吃牛奶吐司你就把它换成牛奶什么的都可以，然后就是2%的含量的盐，就是1000克的话反正就是乘以2%，然后还有就是5%的这个黄油，5%-10%的黄油都可以， 然后糖的话也大概是5%左右，所以这些含量其实都很低。哦、 那还好。 很低，对。白吐司的话，其实热量并没有那么高，它主要就是这个来自面粉的热量。然后做法就更简单了，做法的话啊，还有酵母。酵母的话，比如说你1000克的，我们用干酵母或者鲜酵母都可以。如果用干酵母的话呢，就是10克，就是1000克的面粉的话是用10克、 嗯、 啊。然后做法的话呢非常简单，就是把面粉，然后糖、盐，然后都混合在一起，然后把液体加进去，然后用你的搅面机就开始打。然后打到这个我们常说的，如果在家经常做的可能会有这个经验哈，就是当你撑出这个面团的时候，它最开始我们搅拌分三个阶段嘛。第一个阶段就是把它成团，就搅成团，然后再用高速，用你厨师机高速打。用手揉的话1000克肯定不行，如果用手揉的话你就除4，对对对，一个250克就够了。然后呢我们最后的这个状态呢，要求就是你要能撑出手套膜的状态，就是说你那个面团套在你手上可以撑出一张非常非常薄但是又有韧性的薄膜，然后如果你戳它的话，能戳出来的这个洞呢它是圆的，就是它是边缘非常光滑的洞，你的面团基本上就打好了。做吐司最难最难的就是这一点，就是你的面团一定要打到位，否则的话就发不起来。 嗯， 对。然后在这打的过程，刚才就是在你打到这个破洞光滑之前大概3-5分钟左右吧，把黄油加进去啊，就是黄油要后加。对，等于说我们前面是先把这些干性材料搅一起，然后搅成团以后稍稍光滑的时候把干酵母或者鲜酵母加进去，然后再继续打，然后最后呢把打完了之后再把黄油加进去，然后再继续搅，搅完之后能撑出这种手套膜的状态。其实这个它就是特别难。然后呢就是和好面团以后，我们基本上在30度左右，就是你的面温要控制好，在这个状态你的面温不能超过，最好不要超过26度，是比较理想的状态，就打完之后那面团26度。然后呢在这个30度左右的这个发酵箱也好或者室温也好，发酵大概1个小时左右吧，就是发到2.5倍大左右，你戳洞的时候稍稍有一点回缩，就是你手指往上戳洞稍稍有点回缩就好了。好了之后呢，这是第一次发酵，基本发酵完成以后，我们就把它拿出来之后，因为要做吐司嘛，对吧，然后把它分割之后把它滚圆。如果你简单的想吃风味的话呢，你就直接滚圆之后，然后把它放到吐司膜里，然后再进行第二次发酵，发到大概8分满的时候，如果是带盖的发到8分满，然后入炉。如果是山形的话你就发到9分满，然后让它入炉烘烤，大概也差不多37-8分钟的样子，大概200度或210度，就看你的烤箱的状况。当然如果你想让它这种做法做出来的吐司呢，你的孔洞会稍微有一点大，但如果你想吃那种就特别细密特别绵密的，中间可能还要再经过2次的擀卷，就比较复杂。 还挺复杂的嘞。 还真不容易。 是是是，你别看它做成那样就挺简单的是吧，就感觉好像扔里边就行似的。 就是所有的面包师傅，就是我们刚才说蛋糕装饰的不是一个分支吗，其实饼房师傅就是面包师傅是也是单独的一个分支，就是做面包的不会去做甜点，做甜点的一般不会做面包，它是分开的。 揉面的师傅算单出来的吗？ 对，一般都是用打面机的。 一般都用机器了，就是他人没有那么 打不过来呀。 面量太大了。 对， 手工揉面不是不可以，但是手工揉面呢可能相对来说就是你揉出那个完美的就是我们说的是一个手套膜的状态的话就比较难。 就是不会像机器上劲儿上的那么厉害。 对对对对，机器 就少量可以。 明白明白。 嗯， 如果要是比如说制作的时候往里放点葡萄干啊，放点什么， 也可以，就是那就不用白吐司的面团，就是用稍微有一点像类似餐包啊或者甜面团会比较适合。 我看里边人家加好多东西呢。 对， 比如说豆沙呀。 对， 加的东西越多越好做，因为加的东西多呢意味着你的这个成分高，你比如说你加蛋加牛奶，这些都算是柔性材料，它会让你的面团更软更好揉，然后膨胀力会更好。你膨胀力越好的话，你做出来的这个面包就越高。可能你做白吐司的话，你可能长不满膜，但是你用膨胀力好的面团的话，它就可以长出来。你是区分不太出来你的这个面团的一些状态。所以对于新手来说呢，就是越是高成分的面团越好做。 哦、越是低成分的越不好做， 那就越应该往里加东西啊，让人觉得我还特别的厉害，是不是高 手？新手特别容易有成就感。 你看人家、哦、人家厨艺考试都考你煮白饭之类的，是吧？你来个炒米饭，是吧？ 对对对， 那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嗯、 对、 嗯，但是要平时自己在家做还是少吧。 我们在家会做、哦、会做这种、啊、 现在还挺，因为现在那个就是面包机越来越普及了， 嗯， 所以呢就是大家做比较方便，它就是说你面包机那种呢，它虽然风味呢没有说像那个就是你自己这种纯的吐司什么的要好，但是它方便，所有东西往里一扔、 啊、对，投料，然后现在面包机也很发达了， 现在面包机很、 就是、 很发达，不像以前我们最早玩的时候面包机的时候就是还很简陋，就是基本上它说是揉面，它会有一个自动工，就是程序，就是说揉面， 嗯， 多少克面你就可以，就它就设定好时间，但是其实这个一遍揉面是不行的， 嗯， 就说就完全拉不出这种就是这种膜来，就是所谓就是这膜就指这个面的筋度没打到， 嗯， 就是你面、哦、你看它那个咱们吐司明显跟馒头的区别就是它口感呢很筋道，不像馒头那种比较 松软 的口感， 对， 它就是因为这个面筋在一直不停地打，要打到它增越打它面筋强度越强、 嗯、 所以呢就是说，但是现在面包机呢，就是人基本一个程序就能给打到位了。 对，嗯，就是越来越高级了。 对， 对吧？嗯，好，再次我们也要感谢很多的朋友，其中有高手， 嗯， 有 若水 啊， 人就 他每次都有 是吧？ 对对对， 人发了很多的自己做的吐司的照片， 嗯， 真的不光好看。同时人家做的早餐也好啊， 嗯， 中间加的东西也好啊， 嗯， 反正看着是又饿了。 我告诉你啊，就是像这种西式的比如自动的这些机器，比如面包机啊什么的、 嗯、 还挺好弄的。 嗯， 就我前两天看一小视频， 嗯， 就是他一个中式的炒菜机， 嗯， 那个我也 你也看了是吧？ 对。 然后它在一个锅里边，然后有两个炒勺，然后旁边呢有好多的小隔断，里边有小盒子，里边放葱花啊，放什么什么这料、 嗯、 那料的。 对。 然后我也不知道它怎么设定的程序，然后呢在大概两三分钟的时间内，然后它就不停的煸炒、 嗯， 而且它会隔一段时间，然后就往里放葱花啊，隔一段时间往里放什么辣椒酱啊， 对对对， 隔一段时间往里放什么盐呐、啊、油啊，哎，然后最后再焖锅，然后再炒。我的天，这个机器好神奇， 很难、哦、 我觉得太难了、 嗯。 这个设定程序，我觉得就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 你让拿这锅炖肉， 它应该很多，比如说宫保鸡丁，然后什么鱼香肉丝， 有可能，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每道菜不一样，它应该是根据菜谱、嗯。 那你还得把料给人备齐了， 对， 你找没有， 太复杂了。今儿呢，我们来说说这个。面点啊，主要来说说吐司，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提出您所关心的问题。 嗯，好，广告来了，稍事休息。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4月10日至5月31日，北京平谷国际桃花音乐节，欢迎您！ 开心麻花经典爆笑舞台剧《爷们儿》3月29日至5月1日将在地质礼堂上演，呆萌混混绝境逆袭，硬汉群戏媚不可挡，创下惊人好口碑的神剧，让你笑到飙泪。想快乐看开心麻花哦。 喂，儿子，有空常回家看看。 喂，老公，早点回家。 等我忙完这阵儿了。别让忙碌代替了陪伴，多一些时间给你最爱的人。4月13至16日，带上家人去三元桥老国展吧。2018中国国际珠宝展诚邀全球2000余家珠宝商，翡翠玉石、财宝欧泊、琥珀蜜蜡、紫砂手工艺品、矿金矿标等精彩亮相。 春天到，雪儿到，踏青郊游春光俏。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日子，也是您户外运动踏青郊游的最佳季节。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春暖花开，与家人一起外出享受美好时光吧。 八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十一天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Hello everyone, my dream is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So can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步英语。 We love first sleep. Join us.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0，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老师。全老师您好。 哎，您好。 哎，接下来请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今天夜间以及明天白天北京和全国各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吧。 嗯，好的。那么先来说说北京，今天夜间呢，北京将是晴好天气了。那么明天白天天气依然是不错的，只是下午啊天空云量增多，明天最高气温呢在21到22度。那么天气的变化主要出现在星期五了，从周五早晨啊6-7点钟开始，北京将迎来全市性小雨天气，这个郊区的降雨还要稍微明显一些，这场降雨啊要持续到傍晚以后才能结束。对于周五的早晚高峰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请大家做好防范的准备。另外呢，受阴雨天气的影响啊，周五白天的气温会明显下降，目前预报最高气温为11度，这个感觉啊就有些阴冷了，还需要注意啊添加衣服。这个双休日呢，冷空气到达北京，周六白天会刮起啊5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呢可达7级左右，要注意啊防风防火了。那么周日天气晴好，风力不大，是对于这个北京举办这个马拉松比赛啊是个好天气，也适合大家安排啊这个郊游踏青了。那么再来说一下全国天气啊，全国天气就是说明天开始啊这个天气的变化就比较频繁了。明天山西大部将迎来降雨，夜间呢还会出现呢中到大雨，像湖北安徽的南部，湖南和江西的北部啊也有大雨。那么到了13号啊，这个西北地区将是大风杀神天气，我国中东部地区呢是大范围的降雨，其中呢像湖南的大部、江西的中北部以及福建的西北部啊都会有啊这个大到暴雨，所以这个前往江西的庐山、湖南湘西的这个凤凰古城旅游啊要注意防范。主持人，嗯，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全老师给我们带来非常详细的介绍。那么这两天的天气多变，您也得注意适当的增减衣物啊。 好，谢谢啊。 好，谢谢您，谢谢。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北京时间的17:3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重新给您播一下。北京时间的17:34:20，我是高磊。 啊，你刚才说什么了？ 我刚才一闪念，不知道怎么回事，少播了4分20秒，就把它偷走了，你知道吗？ 你瞧给他饿的。 希望时间啊快点过去。 好好，欢迎您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我是王维。 哎，今天呢，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说好吃的。 是是是，我们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吃了会微笑的甜品店的店主啊，也据说啊，据说在网上特火啊。 没有 ，是吧？ 网红 啊，据说在网上不火。小谷，欢迎欢迎欢迎， 大家好。 对，另外一位呢是国家公共营养师，国家公共营养师，国家高级西点师，不啦不啦不啦不啦，反正后头很多名头啊。刘志燕，燕子，欢迎。 主持人好，大家好。 对，然后在此呢，我们也要谢谢很多的朋友，比如说有一位朋友叫婉迪，他说啊，给我们提一个建议啊，因为他是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有一些问题，没关系，我也会把你这个跟相关的同事会反映啊，包括大民啊也说了听片头曲的问题啊，我也会跟相应的制作的同志反映， 对对对对对，让他调整一下呗，是吧？再做个新的。 不，就是可以理解，因为他呢是用一种最原始的方式录的。他不像其他人可能还会缩混呢 啊 把走音的地方都修喽啊，修得特别完美啊，他没有，他比较原始啊，就像硬装 哇， 哎，对对对，所以大家提的建议都非常的好，包括杨洋在问关于签证的问题，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的编辑一会儿会给您发私信啊， 对对对，给您解读一下， 是的是的是的。 但是今儿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是吐司， 吐司， 刚才两位也介绍了一下什么是吐司，包括呢简单的这个白吐司怎么做啊，其实挺复杂的，所以呢没必要在家做， 是 外边买就行了。哎，那外边买问题就来了呀，外边那么多种类呢呀，我买哪种啊，是吧？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吐司都有哪些个种类吗，小谷？ 吐司来说呢，咱们就是说啊，刚才说过，就是它分两种，一种是咱们那种超市的 啊， 就是超市货架上那种，它是一般是工厂来那个制作的，大批量制作， 流水线， 对对对。然后这种呢最大优点是方便，就是你基本上比如我吃惯这个了，我在这个超市买不到，我们家边上有另外一超市，我也能买到它。还有一种呢，就是饼房的。咱们比如说，咱们很多连锁的，不管是连锁不连锁，饼房基本上，如果是面包店，他都会，他甭管是做什么，他说我是做什么什么什么风格的面包，但是基本上吐司他会都会有几款在供应，对吧？然后那个这个选择来说呢，就看您的需求。您说我就是早点。对吧，我就吃两片面包，喝杯牛奶，或者说配点果酱什么之类的，你就可以买那个超市。但是超市的呢它也有，就是您也可以选择一下它的品牌和它的那个就是规格，您可以看看。有如果这个呢，如果说您要是就说我对品质要求比较高，然后我就可以去饼房买。但饼房呢就是看它的选择，因为来说呢这种基础款来说呢，一般来说价格不是特别高，相对于其他的来说，因为它对于人们这消费观念来说呢，他就觉得哎，这个就不应该这么贵，对吧？所以呢，就是说你也要因为我们之前也留意过身边那，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吃吐司，然后就看各个就是说饼房啊什么之类的，有的的确做的就是也是比较应付事儿，然后呢，但是有的呢，就是你 主要是你内行，换我们俩不一定，我们俩就说。哇，加了这么多葡萄干啊！ 真不错， 值值值 啊！ 就挑那个儿大的， 给啥吃啥，我们都 是。关键是就得看它那个白吐司，就是这最基本款做的怎么样。 对，白吐司一般在面包店也好，或者是说，比如说像饼房的这类的都好，就是在店里一般白吐司他们叫做 S 级产品，就是你看一个店面一个店的水平怎么样，或者基本功怎么样，那第一个就是白吐司，就是最常最判断标准就是白吐司做的好不好。然后呢，还有的如果稍微高级一点的就有法棍。就是白吐司和法棍基本上是一个面包师傅最最基本的就是两款产品，也是能衡量他们水平的。就跟比如说咱们中餐厨师好像面试一般炒什么 土豆丝儿 啊，反正 又能看刀工又能看火候， 对对对，就类似是这样的一个存在。 哎，但是 我怎么记得好像那个时候原来介绍过，入门的应该是戚风， 那 是 蛋 糕 哦，你看蛋糕、 啊、 跟面包不是一个概念、啊， 我想 对，但是他们其实的那个就是是相通，道理是相通的，因为就是你戚风蛋糕也涉及到基本，比如说你蛋白打发呀、啊，整个搅拌呀、啊、什么之类的，它是也是一个基本功体现，就是你得把这做好了，就你坯子做不好的话，你这个蛋糕就无从谈起了，就面包也一样，就是你这种基本款，基本款其实它也是最要求你。功力的，因为首先来说，你像白吐司法棍，它就是面粉、水，有一点点糖，有一点点盐、酵母，它没有什么其他，就是说帮你演示的东西，对吧？咱说那比如说脏脏包，你说这包面包我做的不太好，但是我巧克力啊、可可粉什么之类的，对吧？哎，一尝就是一般来觉得哎挺好吃的， 只要撒多糊嘴就算赢， 对，够脏就可以。然后呢，那个但是这白吐司就是它搁这儿就是一个白吐司，你就是吃这个面的味道， 麦香味儿， 哎呀。那好吧，那接下来就要问问小谷，来吧，用这个吐司咱们能做点什么？ 嗯哼， 吐司的话呢，它我觉得就是分两块，两块呢又都是有共同，一个呢咱们做三明治，就是各种款的花样三明治，二是呢可以利用吐司做一些甜品，比如说像刚才咱们提到那个蜂蜜厚多士，或者说用咱们做一些有的面包布丁，那面包布丁呢一般来说都是用那个面包的边角料，就是比如说咱们有啊，对对对，有时候做三明治人讲究呢，要把边切掉，切掉那个边呢，有时候你可以给它烤的酥脆一点，是用一点黄油，用一点那个粗粒的砂糖，可以直接就当跟那个面包棒那种直接吃，或者呢做面包吐司啊，不是那个吐司的那个面包的那个布丁什么之类的都可以。然后我先教大家一款呢，就是咱们最基本款的三明治，教大家一款就是。鳄梨鸡蛋三明治， 哦， 这个鳄梨呢就是牛油果， 对， 牛油果咱们这个现在呢就是也比较流行吃，因为它属于植物脂肪， 是 就是比较健康， 特别， 而且它还有口感，它会比如说 一般健身的人都 要吃，对对对，因为咱如果比如说你健身吃一些蔬菜沙拉之类的呀，它比较寡淡，但牛油果加进去呢又增加口感，而且它味道也都不错。咱们呢就是最简单的两个煮鸡蛋，煮白煮蛋，然后呢。啊，半个牛油果，然后加一点呢，那个加一点点沙拉酱，还有呢就是黑胡椒、海盐，这就是最基本款。最基本款把这个咱们把这个煮蛋呢给它直接切碎，切碎牛油果也切碎，然后把它跟一点点沙拉酱，沙拉酱起到一个粘合的作用，就是把它们能混合在一起。把它们之后呢拌好了之后，撒一点点海盐，然后呢撒一点黑胡椒，黑胡椒如果是有现磨的最好，没有的话黑胡椒粉也可以。然后呢咱们的吐司呢，吐司就是这个选，您选方形的也行，选那种山形的都可以，如果家里的山形的也行，外面呢一般它方便切，对半切一个对角线啊，或者说切一半，一般它会选方形的比较多一点。然后呢吐司呢咱们也做一下处理，一般呢咱们加一些就是说比较有风味的话，可以加一些芥末黄油 啊， 这所谓芥黄是那黄芥末，就是吃热狗什么之类的， 啊、 包括汉堡那里那个黄芥末， 不是吃 啊，不是那个咱老北京或者日本那个芥末， 啊、 对，那太刺激了， 是 对、啊、是黄芥末，黄芥末呢，就基本上是十克黄芥末配100克黄油，就是10%的比例给它呢打匀，这就是芥末黄油，因为它那个芥末本身就有一点点奶香味，加了黄油呢就更柔和，就不会有那个刺激性的味道。吐司呢一片，就是咱们可以呢事先如果有条件，最好是把这吐司在烤箱里啊或者吐司炉里的给它烤个3-4分钟，让它呢一是热，二是它那个外脆内软，它口感好，抹上趁热呢抹上这个芥末黄油，抹薄薄一层，然后把这个咱们刚才做好那个鸡蛋鳄梨的那个馅料给它铺一层，上面呢稍微你如果喜欢呢可以加一些西红柿啊或者说黄瓜之类的，然后呢再盖上另外一层，那一层呢也可以，如果你要喜欢也可以再抹一层这个芥末黄油，如果说我觉得它口味比较重，那个咸的口味重的话，可以直接就白吐司盖成这一片就可以了。 哦，天哪， 这个早餐比较适合， 是是是、嗯、那这个块已经不小了， 早餐吃这么多 一天俩人分 share 一下嘛，对啊， 这小谷的饭量、啊、你看他一个人顶仨是吧， 有点少、嗯、 小谷说我早上起来从来没起那么早过 我也就说说，那燕儿也给我们推荐推荐呗，如果让你做的话，用吐司作为这个原料的话，你觉得做什么合适， 早餐吗？ 都可以啊，一日三餐，刚才不是说了吗，早上中午晚上都能吃啊。 嗯 嗯，刚才小虎说的是什么？三明治。 三明治嘛。 那我就推荐个下午茶。下午茶的话，我们一般前一阵子好像还挺流行的，就是那个蜂蜜厚多士。蜂蜜厚多士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一般除了蜂蜜之外，有的也会用蜂糖，就是搭配不同。就是我们把那个方形的白吐司，就烤的时候一定是带盖的方形的白吐司，然后把边缘留出大概 0.5 厘米厚的这个厚度，然后把里面把它掏出来，把里面掏空。掏出来以后呢，把里面掏的这部分把它切成方丁，切成丁以后呢，用这个牛奶，然后加白砂糖，然后加一点点这个黄油，然后把它拌匀，就是把它抓匀，就跟就稍微把它浸一下就可以，不用浸的特别多啊、稍微拌一拌，然后呢放到烤箱里面去200度左右，大概烤个3到5分钟，只要能够烤到外面有一点焦焦的脆脆的，然后里面还是软的，然后再把这个丁呢再装回去，就是再装回刚才挖的那个壳里面去。如果想要那个壳比较好吃的话，那个壳也可以在烤箱里面200度就稍微烤一烤，让它边缘更脆一些，然后把它装回去呢，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就很简单了，装回去以后可以比如说搭配冰淇淋，就是因为你刚烤出来的这个丁是热的嘛、然后上面比如说放两个冰淇淋球，然后这样拌着吃，或者是呢往上面淋一些这个我们说的蜂蜜也好，或者蜂糖也好，对，其实就是一个很比较完美的下午茶。 冰淇淋好， 对， 一般啊都不够，它标配一个球，我们都三个起，特别香。就是刚才说的，它刚出来的时候呢热热的， 对对对、 然后 热的，然后 冰淇淋哎往上一浇，然后融化了，然后呢你入口之后的那种感觉就特别的幸福， 对，高热量， 对，还甜，还不是很甜 对， 因为它又跟这个面包香融合了， 对对对，因为吐司本身没有那么甜， 对吧，会吃哈。 你们家边上有甜品店吧？ 有 当然了，那在这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在问问题啊，比如说乖乖兔他就说了、在北京哪能买到这个酸奶油啊？ 酸奶油的话，和润的酸奶油在三元里菜市场应该就可以买得到， 就可以， 或者是高超 BHG 超市， 或者大的一些进口超市， 对， 金鹿啊什么之类的都可以。 酸奶油， 好好好。 仙人球还问呢，说这个黄油是反式脂肪吗？ 不是。看是，对，我们所说的黄油一般指的就是牛油嘛， butter 就是这个动物性的油脂。动物性的油脂呢，就是不能说一点反式脂肪算没有，其实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只要是动物性的都有那么一点点，但是相对来说呢，动物黄油肯定比植物的要健康，因为植物的等于它就算是零反式脂肪酸，但它其实是合成的一个化学的产品。对，所以尽量还是选择动物性黄油。 好，就是现在我们听众，因为我们给我们发信息的朋友大概有10多万。就是这个听众群，因为 很多 你得加为好友，你才能在我们这个上头发问题嘛。 对， 所以我们现在分了好多群，当然这个群啊，真是九牛一毛，因为我们建群一个群只能100人，不能太多，因为如果太多，我们上直播的时候我们就容易死机，你可以理解吧？啊，那我们专门从4月1号开始弄了一个健身的群，小熊啊，包括小胖啊，他们。 他们带队 需要健身的哈， 是 他们带队就白搭了， 不真的，小熊昨天上直播的时候瘦了， 真 的 是瘦了，瘦的，都能看出来双下巴了。 那原来是什么呀？ 原来连一块儿是吗？ 没有，原来他头发相对长一点嘛，可能有遮挡。然后昨天特意 因为换了新发型， 修了个头型，就跟燕儿今天头型很像。所以当然像你身材保持那么好，他就不太一样。所以我们昨天还说，你这个健身群怎么以身作则的？怎么表率的？但是我倒是在此也建议我们在群里的朋友啊，因为我们的这个群里头，有很多专家，你比如说你正好可以啊，近水楼台先得月，您可以在里头比如说问问我们的健身专家， 对 啊，最近有什么什么情况，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的专家会给您回答，包括我们那玩的群里头也有我们的海春，您也可以问问， 是是， 类似这样的问题，都一点问题都没有。 咱以后也建一个甜品群，对吧？以后把他们二位瞪进来，以后要做什么甜品呀、啊、什么饼干呀、啊、面包啊、蛋糕啊，什么问题不都艾特一下他们不都解决了吗？ 嗯 啊，哎，我说缺奶油，您给我们送点来吧。 那。哎呀，想保持身材就难了， 当然我说 是吧，小郭， 到我们店里来自取。 得嘞，大家伙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您可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咱们先进几段广告吧。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北京鲜花港郁金香文化节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好，在广告之后，我们先来回答几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吧。 好， 因为至少先缓和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吐司哈，主要是以主食为主，因为我们一会儿在18点之后第三节的时候，我们要吃海货了。 哦， 啊，吃海货全是生猛的，全是生猛的，真的。我一想，有点受不了。 我也是， 是 太饿了， 是啊。嗯，所以咱们先过渡一下啊。有几位朋友，当然大家都说啊，甜品群太好了，赶紧的加一个啊。咱们不着急， 不着急，不着急， 不着急。先说一下雨落的问题吧。 嗯， 当然这个问题可以让小谷说吧。 嗯， 他说我去超市买黄油。我发觉货架这个黄油琳琅满目，特别多，我应该怎么挑选才是正确的呢？ 咱们刚才刘老师讲过，就是说首先你要甄别一下它是植物黄油还是动物黄油。如果是植物黄油，它肯定会明确的标识这盒是植物黄油，就是咱们尽量的一般来说呢，家里选用动物黄油比较好，这是第一点，就是您选动物黄油。第二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它都有那个黄油的里面，就是它会有一个成分表，对，一是呢，您看它有的那个乳脂含量高低，就是你越高嘛，它就是纯度越高，而且呢，它这样的黄油呢，就是说它质地会更柔软，就是你比如说，它就口感会更好一点。二是呢，还有一点呢，就是也分两，有一种是发酵黄油，有一种是就是普通的黄油。发酵黄油呢，它会带一点乳酸的味道，就有一点淡淡的那个奶酸味儿，那种黄油呢，它吃起来呢，就是说。味道也会，就是它风味也会更好一点。 嗯， 还有一点呢，就是你看您怎么用，就是黄油分有盐黄油和无盐黄油。如果有盐黄油呢，一般来说，比如咱们做甜品，就选无盐的黄油，因为那个就是它没有盐味在里面。如果咱们是比如说抹食面包，或者说是做一些，比如说煎一些东西啊，比如煎蘑菇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就可以选有盐黄油，它本身就带淡淡的那个咸味儿，就这样呢，它就是说炒东西啊或者煎东西会口感会更好一点。 嗯 嗯，哎，那如果要是看成分表里，比如说好多你根本看不懂的，比如说勾圈 K 啊什么的，这些是不是就最好不要买？ 这个都会有一点点，就是所有的基本食用黄油的话，都会有一些那个添加剂的成分在里面。但是并不是说所有添加剂都是不好的添加剂，就正常来说都会有一点。然后呢，咱们看你可以，咱们你就挑那个 少的，就是说就对勾的那种，就是 我对勾还双猫呢，你这吓死我， 双猫贵 哦，双猫贵那买不起。得嘞，这是刚才选黄油呢哈、 嗯、 我们这还有问这怎么制作的，要是帮我们解决一下呗。 嗯， 艾丽杨就说了，能说说这个燕麦吐司吗？ 嗯， 这种吐司它热量低吗？怎么看它烤的好与不好啊？ 嗯，吐司，先说吐司烤的好跟不好啊，就是烤的好的吐司凉了以后，我们一般是用这个面包刀切片，切片以后呢，你看它的这个组织，它的组织呢可以看到明显的是像气球状一样的气孔分布啊，这、就是比较好的。那当然，如果你的气孔特别粗大，或者是说你烤完了之后，比如说塌陷啊、脱腰、缩腰啊，或者是什么沉积啊，或者是这个很硬的，像什么这个就是跟饺子皮似的，对对对、 哦， 这种肯定就不行。对，一定是蓬松的，然后而且你的气球组织是这个，就是像小气球一样一个的组织，对，细密的啊、这是看外观。然后再有比如说你的皮的厚度啊什么之类的，反正这些。就是跟烤的时间长短啊什么的都有很大关系。 嗯、 对。那然后还有就是、 燕麦吐司怎么样，它热量低不低、嗯、 燕麦吐司呢其实它是打健康牌，热量的话其实不会低太多，因为我们用燕麦来制作这个吐司的话呢，其实最终是在白吐司的基础上里面加一部分这个燕麦。啊，不可能完全替代，因为燕麦没有筋性，它是做不出来这个吐司的。啊，所以一般燕麦呢，我们只是说在白吐司的基础上加一些燕麦麸皮，所以热量其实是不会降低的。啊，只不过就是可能燕麦其他的这个膳食纤维啊，或者是这个会有助于你的消化。 嗯、那比如说有像超市什么人说我全麦面包， 就是全麦面包的意思是呢， 全麦 加进全麦粉，不是说全是 全麦。对对对，它其实 是、啊、不是全麦呀， 不是不是 啊，我一直以为我吃的都是全麦呀。 你仔细看那个配料表的、嗯， 我没看过、啊。 如果这个面包就是全麦粉，或者说黑麦粉，或者说像它这种燕麦之类的，如果含量超过50%，这个面包就非常粗粝了。 嗯，对、 哦， 就是欧洲人传统就几百年之前欧洲人吃的那种， 天就觉得拉嗓子，哦，这么难咽、啊， 它一般不会超过30%。 而且现在我们市售的全麦吐司好像都是说用白吐司里面加麸皮的， 麸皮 就你能明显看出颗粒颗粒那种，其实是麸皮，它并不是它的粉是全麦粉。 我告诉你，就跟那个买五花肉似的，你这一层瘦的，一层肥的，一层瘦的，一层肥，你看得清楚。你要是都是瘦的，那肯定咽不下去了，就是这意思，是不是？哦。 很生动这个比喻， 我怎么什么都能想到肉啊？我 是， 不深入浅出，深入浅出 是。 还有就是我们家呀，喜欢买一种就是所谓的印度的那种饼，就饼皮儿 啊。 他说也是纯的全麦还是怎么着燕麦呀、啊？就回来以后我们可能比如说炒点菜呀、啊、或者怎么着 卷着吃 、嗯，那个饼我确实觉得有点硬。 对， 比这种全麦的面包要硬多了，那它的含量怎么样啊？ 这个呢不好说，但是它做饼来说呢，它是可以多加的，因为它不涉及到筋性，就不要长 哦， 它是就是直接擀成片，然后烤一下或者烙一下就行。 嗯， 啊，但是这个关键是呢，你看卷什么菜，对吧？你卷五花肉那还不行，对吧？ 硌牙， 对， 真的。嗯，像清新等问了几个问题啊，别着急，因为我们的小编现在在导播间在忙别的事情，等他忙完了以后肯定会给您发私信，不用着急。包括默默也说、 嗯、 说我自己做过全黑麦的面包啊、 嗯、 特别硬，哎，但是只要嚼软了以后还是挺好吃的啊。 全黑麦的话会就是酸味比较明显， 是、 啊、就是这种黑麦面包又叫酸包嘛， 对，越嚼越好吃，如果做得好的话。 那要是说经常吃这种面包的话，是不是其实对肠胃消化也不太利啊？就是因为它这个比如说 它会增加过度增加你的蠕动的负担嘛。 对呀、啊、 我觉得应该是对脸不太利，因为你总嚼的话应该会咬肌会变大。 就是咱们说一般粗粮都是合理搭配嘛，你光吃粗粮也不行，对吧？这粗粮细粮一样搭配，就跟这个面包一样，就是它是白面粉和什么全麦粉啊、黑麦粉什么的搭配着 一 些。 对， 嗯， 对对对， 好好好、 嗯， 来吧，我们又要进入到广告时间了啊， 嗯、 我们也要相对的缓和一下、过渡一下，因为我们讲了半天的主食、甜品。我们第三节要说的这个，哎呀，好吃， 太横了， 是是是、 哦， 据说他们家以主吃那个。那个状这叫什么？

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你； 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 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 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 而且要 变本加厉。 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七乘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4:32，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已经简单的预告过了，我们这一节改换一下口味。 对 啊，既然已经到饿的时间了，到吃饭的点了，咱们应该让这种感觉来得更猛烈些。 咱们得加点猛料，来点横菜才行啊。 是的 啊， 说点生鲜吧。 我最爱吃生鲜了，我天 啊，真的吗？ 特别爱各种生鲜。 好吧，那我们隆重介绍一下我们这节的嘉宾啊。哎，这个名字应该叫九窑一瓢是吗？ 是。大家好，我是九窑一瓢的经理，我姓杨，大家都管我叫瓢哥。 嗯， 好。哎呀， 瓢哥来了。 这个名字真不太好听。对，但是你也得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就是比如说老去你那儿吃饭的朋友会给你起这么一个俗称呢？ 我们店名呢，就是它是四个字儿。美酒佳肴的酒和肴，然后再加上一二三四的一，瓜瓢的瓢。 哦， 因为大家来呢都会管我们店叫一瓢，哎，酒肴一瓢它都简称叫一瓢，所以说呢时间长了管老板叫的麻烦就叫瓢哥瓢哥。 嗯， 哎，仅此而已。瓜瓢的瓢 啊，瓜瓢。 哎，那起这个名字有什么意思吗？ 其实意思呢特别直白，酒嘛，大家顾名思义，酒和肴，肴就是吃下酒的小菜的意思，它不是正菜。有酒有小菜，比如毛豆它也算肴。然后呢一瓢呢就是一瓢酒的意思。过去呢肴酒，你比如说水浒里边这智取生辰纲的时候，大家都是拿这个酒抢，那拿这瓢抢酒喝。 一咬，一咬子 的酒。 嗯， 对，一瓢的酒。所以说呢我们店呢也有个起因协议，也是各位朋友给起的，叫酒咬一瓢。 哦， 给咬起来一瓢的意思。 那看来酒量还不小。 那还一般般吧，是个居酒屋。 那也就是说是吃日式的。 对，应该其实嘛，居酒屋它毕竟很多料理它并没有太多的国界这一个分类。炒菜它是中国的。你比如说炸的东西它是葡萄牙类的。然后呢至于烧烤这个就无国界了。但是所谓日式餐呢，主要是它的调味方式，调味的感觉它是符合日式的感觉，那就是了。 对，这个没关系啊，是什么式的没关系，它只要好吃就行。 对， 我们就特想问问，因为我知道你们在北京现在就这一家， 是 而且是比较有特色的，而且特色好像以吃某些东西为主的。 是我们店呢其实应该算是北京比较少见的一种店种，我们只是做各种各样，专门做各种各样活的贝类的料理吧， 就是 可以是这么说， 有壳的， 对，各做各种各样活的贝类。我们呢自己有海水的鱼缸来负责养这个贝，一般呢每天常备的贝种也就是在22到26种各种各样活的贝类，基本呢让顾客吃到最鲜活的东西。哎，基本都是个人点完餐之后才从缸里拿来活的贝再进行料理，是这么一种做法。 对，我也在外边吃过， 就 甭管是烧烤店呀，还是日式店呀，它是分的，有这种啊，这个怎么讲的，冰鲜的， 那就是死了的，对吧？直接搁冰箱里冻着的。还有一种就是真正是鲜活，那肯定味道不一样了，是不是？价格也不一样。那哎，其实我们平时吃的这些带壳的，不是也就那么几种吗？蛏子，蛤蜊， 扇贝。 那您这一说二十多种都有什么呀？ 如果再说我们就得说螺丝， 差不多 二十多种。 实际上呢，咱们在北京的市场上呢，这种海鲜的批发市场上，咱们每天能常见到的贝类呢，我有一次我大概计算过，大概能常见到四十多种。但是这四十多种里边呢，它并不是每一种都好吃，也并不是每一种都能吃。你比如说有些贝类，比如说是贻贝，就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咱们比如说俗称叫青口贝，实际上贻贝的一个大类里边是青口贝而已。这个东西它在夏天的时候赤潮发生的时候，随着这个赤潮这个主要这种编藻，然后继续它这个毒素继续它的身体里边的时候，这个时期或者是这个赤潮发生海域的这种青口贝是不能吃的。所以说你这些东西，有些东西它并不是说，当然你要是冷冻货就无所谓了，它这是合适的地区合适的时间出产的贝类。我们这儿店里面呢常用的贝类呢，基本呢涵盖了咱们国家的由南到北，一般最南呢一直到广西的北部湾。比如说它有一种贝叫贵妃贝，这个呢它做生鱼片的话呢有一种清清的果香，口感也非常的脆。然后呢东海的话呢最有代表性的用的最多的就是东海用的贻贝，也就是咱们所谓的青口贝啊，个体比较肥大，因为它在潮流的这个主线上，所以说那边营养也比较丰富。你等到了咱们再往北呢，到咱们的家门口了，渤海呢用的是咱们叫八爪鱼，就是章鱼。黄海呢它用的比如说是牡蛎，扇贝，这里边呢都是比较有特色的。然后再往北，你比如说日本跟朝鲜跟俄罗斯它交界这块海域，有的人管它叫朝鲜海，然后有的地方呢管它叫日本海。这片海域它出产的什么，比如说活的这种北极贝，还有活的这种响螺，这个它是非常有特色的，而且非常的嫩，非常的脆，非常的甜。再往北，俄罗斯人家家门口那边呢，比如说鄂赫茨克海，那边它出产的毛蟹板蟹，这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所以说我们既然做这个呢，这一方面的贝类种类也是找的比较多。 哎，但是我老觉得春夏秋冬应该吃的不一样吧。 对，这个贝类其实它的是根据什么呢，就是说在外海它是因为有洋流的关系，养分呢什么时候来，第二它的产卵的关系，比如说我是夏季的，我是春季的，我是秋季的，导致它们的繁殖季节和身上的这个脂肪含量口感完全不一样。所以说呢等到了每个季节的话，贝类吃的它是有一个时鲜这个词儿的。比如说咱们经常用的咱们黄海地区管这个叫黄蚬子，日料圈呢管它叫青柳贝，这种东西。然后好像咱们中国的贝类研究者管它叫中华蛤蜊，这种黄蚬子，它的适宜的时机呢，就是春季， 就是现在呗。 哎，对。然后呢，除此之外呢，你比如说夏天是什么呢？有一种东西，牡蛎它分两种，一个是二倍体，一个三倍体。三倍体呢，就是天生不能繁殖的牡蛎，它在夏天的时候它肥。二倍体它能繁殖的牡蛎呢，它在夏天的时候，因为它要产卵，导致它基本没有什么油，就一层皮儿。夏天要吃三倍体的牡蛎，然后除此之外，夏天呢，你比如说扇贝，这是正吃的时候，还有咱们市场上所谓的这种叫白鸟贝的，日本呢，它的分类里边呢，应该管它叫虾夷石影贝等等这些东西，这是它的吃法。你到了秋天的话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赤贝，中国最好吃的赤贝就是昌黎的海岸线上生产的。到了冬天了，扇贝它还有一个好吃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它在繁殖之前它的性腺要不断的增大，公的呢就是它的精巢，母的就是它的卵巢。这个时候除了贝柱之外，它这个就是咱们所谓的叫腐足，也叫舌头的这个东西，这个是它好吃的时候。冬季到春初，就现在这时候。 对， 它这个一年四季贝类种类是不一样的。 是我们的听众苍鹰也说了，嘉宾是天津的吧。Right 全对啊。那我觉得吃贝类还有一个特大的问题， 您说， 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要是吃老觉得哎呀有点牙碜， 对，不太干净。就是我们小时候可能吃到的比较多的、接触比较多的就是螺蛳， 对，螺蛳， 对吧？螺蛳呢，你看，一般我们家拿回来以后、都得是放那个大澡盆里头 啊，对， 先让它吐吐泥、吐吐沙子，怎么着也得放一宿，甚至一天， 对，对 然后再给它搅了那个尖儿，然后再冲啊、再弄啊，然后再反正就我妈得折腾半天才能吃到嘴里头。其实啊，买一斤没多少钱，全耗在这个水费、电费上了。 是是是是。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吃这个贝类的东西是不是可能比较麻烦？尤其前期的这个清洁、清理的这个工作，能不能做到位啊？ 对，您说的这个比较对。其实要说贝类的话，它实际上是分成，咱们统一叫贝类，实际应该分成两大类，一个是贝类，一个是螺类，是吧？咱们刚才一开始最开始说那贝叫黄蚬子，这种贝类呢，它就跟它的生息的海域不同，有的地方呢它是长沙的，夹着沙，因为这贝类它为了防止自己被海水冲走，它自己会加一些配重，它就把这沙子抱在怀里了，简单的可以这么说。哎，但是呢，有的海域生产的这个贝类呢，它这个里边是带泥的，比如说螺的话，它有粘液，这里边就需要什么呢？一个在一个稳定的一个环境里边，一个海水环境里边，最好的办法呢，就是长时间的浸泡它，让它在里边就是一个干净水域里边让它生息。 嗯， 我们做法呢，就是用这个，我们有一个海水鱼缸。每月的维持运营成本得到2000块钱，不断的过滤这个水，把里边的脏东西啊、废弃的蛋白质都要打掉，把这个贝还原到最清洁水域的这种口感。 哦， 哎，但是呢，就是说，有些贝类呢，它这个怎么说呢，还是应该大家分着说吧。 哦哦， 你比如说那个黄蚬子里边有一颗，它叫文蛤，叫文贝。这个文贝有的时候它这个沙子是长在哪儿呢？是长在它的鳃上的。这种沙子是摘不掉的，吐不出来的，只能在后期制作过程呢把它的鳃摘掉，这是一个办法。对对对，因根据贝种不一样吧，料理的方法也不一样。 嗯， 一般你们这个贝类要到你们店里头，大概得让它比如说休养生息大概几天才能让我们吃到嘴里呀？ 嗯，贝种跟贝种也不一样 啊。 你比如说像咱们这边的北京的叫法呢，比如说白蛤，这种东西呢基本是养2天，正常的这种活的时间短的，然后本身呢含沙量比较少的。黄蚬呢基本也是2天，因为后期制作过程中我们要需要摘掉它的鳃。 嗯， 但是你比如说赤贝这种东西，这个咱们中国普遍的赤贝它有一个不好的特点是什么？它有一个脏气味。我当然我也不知道这个汉字怎么写啊，大家都这么俗着叫。 是是。 有的脏气味呢，其实归纳出来，我归纳就是2个味道，第一个是口感涩。哎，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一种特殊的一种泥土的味道，这个它有两个这个意思。你像赤贝的话，为了我追求就是能回到就是像朝鲜海那边出产的这种好的这个本域的这种口感的话，那我要养10到15天。 啊，这么费功夫？ 对，我才敢卖。养10到15天，然后把它脏东西吐干净之后，这个哪怕是同一个海域出产的东西，口感呢，它会产生很大的变化。 那你不怕给它饿瘦了呀？都10到15天，瘦了以后卖不出尖儿啊！你说是不是？ 一般饿瘦之前都就是很多，它都没活过去，都饿死了。 但是前提真的就是为了我们的食客安全和口感着想，您才养那么多天呢，是不是？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它毕竟是一个入口的东西，而一个呢，我本身我也喜欢吃贝，这个东西你要是有一点味儿的话，我自己都不爱吃。这个东西咱说不好听的也没不敢上，是不是？ 好，哎，这是咱家的特色。 对， 那比如说我们俩去咱家要点菜的话，你建议，比如说必点哪个？ 我这儿的话，必点的菜的话，那恐怕就是有一个菜叫活海螺串。 活海螺串？ 对，这个 活海里头的螺串， 活的 哦，是这意思， 活的海螺。 你看活的吧， 活海螺串，活的海螺，然后串成串，然后简称活海螺串。 嗨，我以为是火海的那个火， 你以为是扔火海里了？ 对对对， 那哪捡得出来呀？ 咱们的菜这个名字起的一般没有这么花哨，也没这么强的仪式感。这种活海螺串呢，它的现在可以说目前来说呢，很多我们的老的客人是，包括是中国人也好，包括韩国人还有日本人，我们的很多老客人就专门是冲着这个菜来吃。 而且你们家是限量的， 好像是每天就这么几串是吧？ 反正最多的话也就只能做个30串，因为这个活海螺呢，它的准备工作非常的费时间 啊。 海螺呢，它有一个不好的东西，就是什么呢？它里边海螺里边它有一个唾液腺，这个唾液腺如果要是条件时间不适宜的话，它很容易导致轻微的食物中毒，也就是腹泻什么的。所以说我们在做的时候，第一也一定要把它切开，它里边的唾液腺呢，包括一些牙呀、水管啊、附着物啊，还有鳃什么的，这要摘掉，这是必然的。更重要的是，海螺上面你即便摘完这个东西，它会有一层薄薄的粘液，这个粘液特别不好清除。 嗯 啊，特别不好清除，所以说呢，它这个清除这个粘液也需要需要时间，然后到最后呢是一个比较繁琐的一个制作过程。 嗯 啊，你要是做太，我也想一天做200串，但是呢人工就跟不上了。 对， 保证质量， 活的 啊。 哎呀，哎，这个想想还挺有意思 啊。对，而且你像现在其实在北京啊，这个制作的工艺啊，包括从这个原产地运过来以后，它可能因为各方面原因，它不可能保证它鲜活。 对， 对吧？咱们能保证它鲜活的前提下，然后你吃的时候又是干净、卫生、健康的，这就太难了。 哦， 所以一天也就这20-30串。 哎，是是是。 还有什么可点的？ 这个活海螺串之后呢，恐怕还有一个叫啊，比如说这个菜，叫滑蛋青蛤，应该算呢是什么呢？这是我个人一个发明小创造吧。所以说呢，我在菜单上贴两个字叫元祖，这是他们日料界就是谁发明的一个新的日餐，然后您可以填上一个俩字叫元祖，就是哎，我是 原创的。 哎，对， 就讲究 IP 嘛，你这就是大 IP， 就是你的了，是吧？ 然后这个蓝蛤呢，这个滑蛋青蛤，这青蛤呢，实际上在咱们北京认知度其实并不高。好像我们的店的韩国客人来的时候就说，哎，老杨，你店里还有这个？我说，哎呦，您知道这个？他说我们在韩国的话经常拿它做火锅。 嗯， 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因为它的味道比较鲜美。我说哦，看来这个，所以说呢，当时我一看这个，我说那更坚定了，我把这个菜做得更精的一个。 嗯。 然后我们这个菜制作的时候呢，基本上是一个平底锅，哎，铺上一层薄薄的洋葱丝，然后再把活的这个青蛤拿淡水浸泡20分钟以上，然后让它这个过程主要是为了什么呢？第一是让它吐掉多余的盐分。 哦。 第二呢，让它的肉体。海水东西吃淡水的时候，它肉体会变大变嫩， 嗯， 那这是一个这个一个小窍门吧， 嗯， 哎，临做之前大家可以拿淡水泡个10分钟20分钟就管用， 嗯， 然后完了之后，控干净水搁在锅上，然后呢配上我们店自己调的一种酱汁 儿啊， 然后完了之后焖熟了之后，到最后再撒上一层这个鸡蛋液。哎，根据客人的需求吧，你比如说喜欢能吃生鸡蛋的主，哎，我们呢基本呢就做成半熟的。如果要是说吃餐的这个习惯比较传统的客人的话，我们可能呢就跟他说，我们要不然给您做全熟。 嗯， 哎，个人呢，我个人推荐还是就是我们叫半熟的。 哦， 哎，这鸡蛋加起来的时候，鸡蛋还在抖的这种感觉， 哎， 最好吃。 那不一样啊， 蓝蛤的这个清香混合这个洋葱，在加热之后它会变出甜味来，再混合蓝蛤的这种鲜味，再加上鸡蛋它本身带有这种浑厚的感觉， 嗯， 绝配。 哎，不错。哎，有活章鱼吗？ 有啊，咱们当地管这个叫八爪。 嗯 啊，对， 八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八爪，这个， 也许真是八个爪吧。 是八个爪。这个呢，应该是在咱们这边对于章鱼分的还是比较笼统。我们用的实际上应该在日料界里边呢，叫水章鱼的一种东西。这种章鱼呢，肉质呢比较软。加热之后呢也比较的应该是什么呢，就是不是特别死硬的感觉。然后这种章鱼呢，我们拿过来之后基本尽量选的是最大的个体，每天进货的时候。 嗯， 然后呢把它表面的表皮一定要去除掉。 就那层厚膜。 黏黏的那层皮一定要撕掉。撕掉之后然后滚上刀花。这里边呢我们这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这个活章鱼的七味烧，它的专用的酱汁。 啊， 这个 是自己调配的。 可以算是我自己调配的，家里的酱汁方 啊。 然后完了之后呢，把它蘸上酱汁之后，撒上七味粉。七味粉呢，就是一种辣椒粉。日本人呢，当时因为辣椒当时传入日本的时候特别贵，他就往里边添老多东西，比如青海苔呀、麻籽啊、黑芝麻呀，最重要是有柚子皮。 柚子粉，然后把这个呢撒上去，特别香，倒不辣。然后上了桌之后，再给发给客人一个小炉子，哎，你拿这个章鱼在火上你自己烤着吃。 哦，自己烤。 对，因为章鱼的话，它的蛋白质跟胆固醇含量非常的高，号称是什么海中猪肉什么的，是吧？嗯、所以说呢，它吃到嘴里有一个非常浓厚的一个浑厚的感觉。因为我们这是一小酒馆，客人都是以喝酒为主， 嗯、 所以说呢，你是滋溜一口菜，是吧？吧唧一口菜，你再滋溜一口酒，嘴里边这个浑厚的感觉扩散的时候，那就是享受。 对，因为知道你们家店是因为咱们节目的两位嘉宾， 嗯 啊、因为他们工作的地方离他那个店不远 哦， 所以他们一般到周五或者周六的时候就去居酒屋去那儿小酌， 嗯， 说还是不错的。哎，咱家在哪儿啊？ 对呀， 我们那个店呢是在北京市朝阳区，它有一条路叫霄云路 啊、嗯。对， 霄云路简单的说呢是霄云路跟天泽路的交口，它的路北边有一溜餐饮街。叫霄云美食街、 嗯、 我们这个小店呢就在霄云美食街的后街上，就是不临着霄云路、 哦、明白， 在它背 面上，就是后身。 对对， 那你正好应该是在那大厦，应该叫华润、哦、是应该叫华润还是叫彭润？ 彭润 啊，彭润， 彭润的马路斜对过 啊、哦、在斜对 过 过 俩红灯啊、 然后边上有一个特大的那个停车场。 对对 对，是吧？ 所以说朋那个朋友们如果要是说有时间来的话呢，晚上六点以后您把车呢就直接停到停车场，别停路边上、 哦、 容易让人再滑了踹了什么的、 是 停车场呢我们店里呢还有三个小时免费停车券 啊。真的吗？ 哎，但是停了您吃完了喝完了之后然后拿停车券然后再走，挺好的 啊、哦嗯、好好好。因为那个美食街现在你比如说有吃烤串的， 有 啊，然后有吃涮肉的， 是， 然后有吃蒸海鲜的， 嗯， 然后还有居酒屋， 对 对，包括酒吧好像也有， 有有有 啊、哦。 我们这条餐饮街的话，物业方他们在定位上也比较的洋气， 是是是 洋气， 而且晚上好热闹的， 对，尤其是，我感觉我给他的评价就是他比适合，比较年龄段比较宽的一个范围，那、 嗯、 年轻人去的店也有， 嗯， 然后呢。这像这种我这种大叔店也有， 嗯， 哎，然后还是有适合小女孩去的那种店， 对对对， 而且呢，还有一些小清新啊，还有一些小酒吧什么的， 嗯、 都不错， 嗯，哎，那你既然咱们家店的名字叫酒肴一瓢、嗯，那刚才咱们说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美食，酒呢？ 酒的话。当然是有了、 嗯、 当然是有了。我这边酒的话呢其实主要做的还是一些什么呢，主要是两大类。对于咱们国内的朋友来说呢，这个比如说日本的烧酒是喝不惯的，对于国内朋友点最多呢，第一是啤酒类，还有一个呢就是清酒类。啤酒类这边我们用的最多的呢，其实我就只用两个牌子。扎啤的话我只用麒麟的一番茶，是在咱们国内生产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它重要是什么呢？它是纯麦酱的啤酒，哎，所以说这个它这个浑厚的感觉呢特别的好。然后至于清酒的话，我这边清酒的话，嗯，反正有名的牌子也有一两种，但重要的我给客人推荐的都是我们那儿中低档价位的，没有任何特色的酒。 嗯， 我就不喜欢这个酒的这个个性太强，它会夺掉这个料理的这种香味和鲜味。 对对对， 这样的话他们两个呢都中庸一点，能够进行一个挺好的搭配。 嗯， 我们这边主要是这么一种感觉。 嗯， 当然也有很多软饮料也适合女孩子来。 是是是是是， 里边还好多好吃的呢。据我所了解，还有各种的火锅。 嗯， 对吧？配着那些海鲜，对吧？你想吃热乎的， 你知道咱们这里头谁特爱去他们家那儿？ 谁呀、啊？ 就我刚才跟你说，他们下了班没事就去。 那不带我，我靠，生气了我。 杨多板、 哦、啊， 就去他们那儿， 不是一样？ 那对对对，就他们俩、 哦、 啊一块结伴去，去好几次了，还跟我说呢，哦、哥哪天有时间咱们霄云路美食街尝尝呗？ 那就今天晚上呗， 欢迎欢迎欢迎！ 对, 对, 对我们这儿还有听众朋友问呢，哎，这个店名叫什么？哪几个字儿？告诉大家，酒肴一瓢，喝酒的酒，菜肴的肴，数字一，瓢就是一瓢水的那个瓢， 对对对 对 对， 就在霄云路上 小酒馆，日式的。 哎，得嘞，谢谢啊，帅哥给我们介绍那么多哈，有机会咱们酒馆见 啊， 晚上见吧， 得嘞， 好了， 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欢迎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啊，我喊英流波。 好了，北京时间的18:33，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在广告之后又回到了我们最后一节的直播。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高磊。 在此再次介绍一下我们最后这一节的两位嘉宾。 好了，一位呢是吃了会微笑的甜品店店主，淘宝的双皇冠手工甜品店店主小谷，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还有国家公共营养师，国家高级西点师，英国 PME 皇家蛋糕装饰认证课程导师，获得了美国 Wilton 蛋糕装饰认证证书的刘志燕，你好。 嗯，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嗯，吃完了还现，咱们再来说说 喝点主食呗。 说 吃完了嘎了， 还喝了小酒呢。 嗯， 然后咱们再来说说吐司啊。 嗯， 当然在说吐司之前，我们先得解决几位听众朋友的问题。 好。 比如说张立宇，他问酸奶油怎么使呢？ 嗯， 这个酸奶油来说呢，它有几种用途。 哦， 最直给的用途就是你可以蘸一些烤面包条蘸着吃。 嗯，或者 直接吃，对，或者加一点香料，比如法香啊，什么罗勒之类的，给它拌一起，或者说想料的时候拌沙拉也行。还有一个呢，其实酸奶油很大一个用途是做美式的芝士蛋糕用。 纽约芝士。 纽约芝士，哦、哎，它是纯、嗯、就必须得加酸奶油进去，它这样很更浓，味道更浓郁，比一般加淡奶油什么之类的或者牛奶的要更浓。 嗯、 啊，它这酸奶油是一个很大的用处在这方面。 嗯， 对。 人先求还问，能不能推荐哪儿的这个黄油好啊？能不能介绍一些品牌呀、啊？ 黄油的话，它最所谓是哪儿是 哪国家出产的好？ 一般来说，法国的是黄油是比较好。 对，整个欧洲产区的黄油呢， 它 比 澳洲的 要强一些， 比澳大利亚的都好。 对、嗯，澳大利亚是因为它稳定，能够持续供应，因为它产量大。 啊，那你的意思是法国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 会这样的，因为法国的产区它产量非常少，有很多是手工黄油， 哦、 尤其是像经过一些产区认证的，我们所说的这些 AOP 认证的这种黄油、 哦， 那它的产量其实非常少，它卖完了就没有。 对对对、 嗯、 而且它这个就是这个牛乳的产量也是有一个期限的嘛，就是它有品种期，就是说这个比如说秋天冬天的时候它草不好，它牛产量 就 牛奶产量 下 来断奶了， 所以有很多特别就是尤其是那种就是某个产区的有些黄油，其实虽然在国际上是有知名度的，但是它不会进到中国来，因为它产量没有那么大，我们的消费能力太强了， 咱们这边的需求量 太大，一吃就断货了，对， 跟82年的拉菲是一样的。 人家一共才生产多少瓶，咱们这儿好几万， 是、 嗯。 所以一般来说呢，就是像法国，就是大家市面能经常能买到的，就是总统的黄油就算 比 较好一点 啊、 哦，就这个牌子是吧？ 对，这牌子叫总统， 好好好 总统， 来， 它是法国黄油， 或者是铁塔 LV。 对，铁塔的也行。 嗯， 好。醉鱼问：小麦胚芽可以自制面包吗？ 自制面包是就可以，就是小麦。咱们所谓刚才刘老师不说，咱们全麦粉就是市面上的全麦粉啊，大部分是普通面粉加那个麸品，然后加一些那个有的加一些焦糖色，然后看着显得是那个浅黄色的那种。其实呢，咱们说所谓全麦就是胚乳、胚芽加麸品，这三个一起才叫全麦。一般来说咱们正常的就是如果是标准的全麦粉都是包含这个小麦胚芽的。 嗯嗯嗯， 小麦胚芽呢有时候也会比如说咱们做做那个贝果的时候， 嗯， 它有时候会要求你单加一点点小麦胚芽，它是为了更增加它的蛋白质的强度。 哎呀，说了这么多哈，这个一些关于这个吐司的问题哈，我也替我们爱健身的朋友问个问题吧。因为刚才咱们不是也问吗、 嗯、 也说哈，我们有这个健身群，我们准备再开通其他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个群那群的。那健身的朋友现在这么多，那其实他们对吃是要求特别高的哈。那么对于吐司来讲，他们选择吃什么类型的吐司合适，或者说可以完全由它来代替主食吗？ 当然可以，主食本身就吐司本身就是主食。 嗯， 对，对。但是 吃什么类型的好呢？合适呢？ 类型的话，我觉得就是它可以适当的用一些，就是现在包括一些那个什么全麦吐司啊，包括那个健身特别流行的藜麦， 藜麦， 对它，但是它都是作为辅料加入进去， 只是添加而已， 它不是以这个为主。 对对对，加一些杂粮。 你忘了藜麦？咱们上次说吃燕窝， 嗯、 对吧？ 对对对对对， 拿藜麦放燕窝，然后熬的粥啊或者什么， 对对对，它就是还是以辅料为主，然后其他其实吃吐司啊，比如做一些比较健康的三明治，嗯、一些高的高优质蛋白，比如说像那个三文鱼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加一些蔬菜。或者说是一些比如说是那个蛋白质高一些的东西，最简单鸡胸， 鸡胸，对对对， 哎呀、 嗯嗯、对， 那没滋味儿啊。 鸡胸也分怎么做，就现在就是我正好我前天买了一个那个家用那种低温慢煮鸡， 嗯， 就是它就能把这肉质，就是它通过温低温，就是57度到60度左右，它要一下比如像鸡胸封好了之后煮3到4个小时，然后出来呢它还是比较嫩的，就跟不能说肯定不能和鸡腿比了，但是呢它比一般的鸡胸不会有那种柴柴的那种感觉、嗯、 就是一般如果要是说为了健身减肥吃鸡胸的话，就是 白水煮， 是是白水煮， 太没味儿， 就特别难吃。后来我就是一般往上撒点黑胡椒， 嗯，对对， 撒点孜然，嗯，这样可以忍痛吃一下、嗯、 其实可以用一些比较健康的沙拉汁儿，然后去调这个味儿，比如说用一些果味儿的，像橙子口味的这种沙拉汁儿、嗯、就别去用那个高热量的这种，嗯，还是要看搭配。所以如果吐司作为主食的话呢，就是它只要代替比如说它常吃的这些米饭也好，或者就代替碳水嘛，碳水化合物就好了、 嗯、 对，其他的还是要看搭配。吐司本身的热量其实差别并不大，不管你是加了藜麦也好，加了全麦也好，都是差不多的。 那它相对于来讲，比如说比我们平时吃的大白米饭、面条、馒头，是不是要低一些呀？ 不会， 也不会， 不会， 那是高。 嗯，同等热量，因为它是面食嘛。 哦， 它是面食的话，其实它同等重量情况下，跟面条基本上是差不多的，米饭的热量要稍微低一点点。 嗯，米饭它不禁饿呀、哎。一碗下去， 但是同样，你面条你得就补啊，对吧？对，你可以加点蔬菜之类的就行，对吧？你不能吃白面条，对吧？同样的情况下，它是，而且吐司，你早上起来你来一片吐司，你可以什么都不就，你就可以来一杯奶啊， 这 不是就行， 对 吧？你不可能扒了一碗白面条，对吧？ 哎，那问小谷一个特别难的问题， 嗯、 那个三明治为什么要切成三角的呢？ 这个三明治。它可以切三角，也可以对半切。切三角，我觉得是因为、 就是、没有所谓， 没有所谓，就是它是比较方便吃。因为你要是切成，比如就是方的嘛，对吧？你切成两个长方形，不影响它的那什么。 那个是这样的、啊， 你看 燕 儿有补充了， 对， 对 我是这么理解啊，它方便吃三角的，方便从小角吃。 三角形它有几个原因，就是最开始因为三明治之所以就是用三角形，其实最简单、哦、就是因为吃的时候方便。就是三明治的这个来源不是说吗，就是英国有一个叫三明治的小镇，然后他那个地方有一个公爵，这个公爵特别爱打桥牌，然后呢他就打桥牌打到废寝忘食，然后他就不吃饭，然后那旁边的这些人就着急了嘛，就说那怎么能让他更好的吃饭呢，然后就给他把这个吐司，然后给他夹了蔬菜也好蛋也好各种的，然后最开始喂他整个的时候他觉得太麻烦了，然后就不吃，后来呢就想了一个办法把它切成三角形，他就觉得诶很方便，然后就是很容易吃，然后这个公爵呢就给这个东西取了个名字，它就叫三明治。 嗯 嗯，然后呢网上有很多就是关于这个三明治为什么要就是做成三角形，有几个解释。第一个是你切成，如果你切成这个 长方形 的话，切不均匀。 哦， 对吧， 切三角形的好切， 对，好切。然后还有一个呢，假如说有很多人就是喜欢往两片这个吐司中间夹芝士，就是拉丝的那种， 对对， 你切成这个三角形的话，这个拉丝的这个面积可以达到 最 大。 最 长，哦，对对 对 哎呀，这个数学好厉害， 对角线比边长长嘛。 对，然后还有就是长条形的切完了往嘴里放就不好放，就三角形的 最主要的还是吃着放 的。对、 哦， 就很有意思。 明白了，明白了。哎、嗯，这个还 这个好像讨论了很久， 对对对对对， 嗯、 还是有出处的，对吧？ 是是 啊、 哦， 嗯。 我们看看大家伙给我们发来有一些问题吧，也跟吐司有关的。比如说、嗯，有朋友就问这个吐司出炉之后出现这个收腰， 嗯， 这是怎么回事啊？ 收腰的话，主要有三点原因吧、 嗯， 就是一个是你的，比如说你的烤温太低，没烤熟。啊，这是最主要的原因，没烤熟的话是肯定会塌腰的。那第二个呢，还有就是出炉以后没有振膜， 就是我们出炉以后，这个吐司 膜， 吐司膜要距离台面大概十厘米的高度，要把它震下去，震下去呢，让里面的这个热气它要就是均匀的散出来，对，否则的话，你这个热气留在里面的话，也会容易引起这个炭窑。 哦、 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就是你在制作过程当中，比如说你过发了，就是发酵过头的话，烤出来之后也容易炭窑。对，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比如说你如果烤的是带盖吐司的话，出炉以后要把它倒扣晾晾。 哦， 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为了让它的这个水汽容易散发出去。对对对，不然的话也是容易炭窑。基本上就是这四个原因。 我们的听众队长， 嗯， 他发了他们家啊老婆做的吐司，嚯、我一看，我天哪，真的。就是如果小谷你店是双冠双皇冠对吧？ 对、 真的他做这个至少一皇冠。 哇、 哎真的，而且是蓝色的，就他上头刷了蓝莓了嘛。 我以为 是叠豆花的那种。 没有，他就说啊，老婆第一次做（括弧）梵高的星空吐司。就梵高不是有一个油画 星空 嘛？对，他说因为家里啊这个厨师机换了一专业的。所以星空面包使用了竹炭粉叠豆花调色 啊，但还是用叠豆花，它的蓝色不是蓝色，是叠豆花、 然后他说 无花果， 对，他说面包加入了无花果呀、开心果呀、葡萄干啊、核桃仁啊，切片之后哎感觉效果还挺好，至少视觉上感觉特好， 对对对， 应该也挺好吃的，因为这么多果干， 是因为他拍了照片了，我觉得天哪，做的好像， 厉害，有创意， 是是是， 哎呀，切片之后效果肯定好啊，对吧？那么多好吃的呢，好东西啊， 对， 加那么多料， 对， 特别满足我们就是一口咬下去以后有丰富的层次感的这种食客的需要，你知道吧？ 因小谷先是说他介绍做三明治，还有越南三明治， 对， 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越南三明治呢，它的就是。正好之前我们不是去越南玩嘛，就是那儿就是除了河粉基本就是越南三明治，就是基本天天都吃、因为越南以前是法属殖民地，所以它的三明治呢全是用法棍，不像咱们就是 满大街的法棍。 对， 天哪，那怎么吃啊？ 不是切成两半或者三半嘛，就是切成一段一段的、然后呢抛开中间加东西、 不是热狗吗？ 热狗咱也使软面包嘛。 越南三明治它我忘了，它好像不加热对吧？它不回烤。 有还是要回烤。有的是就是比较简陋一点的，它就不回烤了。但一般来说，只要有条件，哪怕街边摊儿，它也有一小炉子会给你烤一烤。烤着之后呢，然后它中间加的呢，一般就是，加的肉类都比较西式了，比如牛肉或者熏鸡呀、熏的那种鸡肉。然后呢，鸡胸肉什么之类的，但是它那个配料比较有越南特色，就是越南各种香料，有什么那个薄荷呀、香菜，然后还有一些九层塔，然后呢搁点胡椒啊什么之类的，一加 受不了。 有时候有西红柿，就是他们管这个东西呢叫蔬菜。第一次要蔬菜，我说要多来点，一上来就让全是。 好像还有豆芽菜，是不是？ 三明治里不搁，河粉里是不搁。 对， 就类似于咱们这儿，如果也这么叫的话，说行，多放点蔬菜，给你放的都是什么 香 叶呀、葱花啊，全是这。 还有就是他们那儿，咱说了那个庞大，就是他们那儿放那个做菜放的特别多的就是鱼露，我都受不了这个。 一般炒菜都是鱼露， 对， 光调料。 磊子说他去那边旅游。就是哇、就这些香料他接受不了， 臭臭的味道，鱼露，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但其实吃的还挺香的，鱼露， 其实不行，接受不了， 所以他到那边回来瘦了， 只吃他们那儿的炸春卷，还跟咱们这儿口感差不多， 炸春卷都给你配一点鱼露自己蘸， 就不蘸嘛，你说说，因为其他的拌菜呀，包括炒菜都给你倒进去了， 对， 你说说，这个问了吗？杜鹃还没问吧？ 杜鹃问了， 问过了哈，再来看看还有其他的朋友的一些问题。哎呦 ，WM 还给我们发了好多照片呢，全是他自己做的，嘿， 是， 哎，黄灿灿的， 是， 这里边加的是小香肠， 小香肠，小香肠，葡萄撒的芝麻， 对对对，你看还真是，他是怎么做的？这一个里边怎么这么多形状啊？ 模具是吗？ 哦，模具做的， 不同的模具， 应该是，对，哎。来，那咱们讲讲最开始咱们说的那个叫什么塔形吐司，还叫 山形？ 哦，山形 山形 吐司。 山形吐司最简单一点，就是你吐司不盖盖，它长出来自然就是圆的，就是你要盖盖，就是咱们出来咱们那方形吐司。 哦，就类似于说 就是你不要限制它的个性，它就自己长出圆的了。 对对对对对。 它做法都一样的是吧？ 一样的， 它就是 基本上一样的。 对，涂料什么的，就最后的料放进去可能会有区别，就是可能就是方形的你要少放一点点那个最后揉出的面团，你要是做山形的稍微多放一点。 比如 说 想让它 长 出那个小山状嘛，就可以适量的多放一点点面团。 那就看你们家烤箱有多大了。 对 对 对，这还有是一个问题，就是烤箱高度，因为咱们家用烤箱都是矮台的，对吧？你长得太高，你顶着上发热管糊了，直接。 对对对对， 嗯嗯。 好了，还有最后的不到七分钟的时间了， 嗯， 哎，燕儿也教我们说说，比如说吐司衍生品， 嗯。 吐司衍生品，我们刚才说了早餐，还有这个 下午 茶。好，我们如果比如说这个应该是正餐或者宵夜吧？啊，其实很简单哈，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其实有这种就是专门的这种吐司店，然后呢，我们会。吃吐司的时候，比如说大家觉得说我早餐吃了，我下午茶吃了，我就是中午特别饿，我就想当它当吃个正餐，怎么办呢？其实特别简单，就是中间夹那种厚切牛排。 哦， 对，就是像我们正常的，比如说你把牛排烤到大概五分熟的样子，然后呢里面加上像我们小五刚才说的，比如说抹一些这个芥黄酱也好，或者是一些这个蔬菜，然后加一些这个番茄什么之类，其实就是跟汉堡一样，但只不过呢我们把这个胚换成了这个吐司啊，其实特别简单，特别方便。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当成一个正餐来吃，就是晚餐吃的话基本上可以吃饱了，它就相当于一个大汉堡一样，只不过我们是用这个白吐司的方式，就是切片的白吐司去做的。对，然后煎牛排的话呢也很简单，就是按照我们平时在家里，比如说你喜欢吃黑椒口味的，你就煎一些黑椒口味的这些牛排，或者是比如说你喜欢吃一些猪排什么的，其实都可以，它就完全跟你汉堡的制作方式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用这个切片吐司来加，做成方形。就非常吃得饱。 哎，那就其实我觉得吐司有的时候啊，做出来那口感还是稍微有点偏硬啊。家里有个老人呐、孩子宝贝儿啊，就是还是喜欢吃软一点。他能不能给他做的再软一点呢？ 就我理解磊的意思，喧腾一点。 对对对对对对对，有这方法吗？ 实际上啊，我们如果就是。正常的你做的好的吐司在家里也好，或者是说在我们教室也好，我们做出来的好的吐司都是非常喧腾非常软的、对，你吃到的特别硬的吐司有可能是因为比如说时间久了，过了两三天老化了，它就会变硬啊、会掉渣或者什么的。还有 两个解决方法，一是呢你把那个边切掉，而且呢这个吐司要加热一下，就是它加热的话它会恢复一些柔软度，它外脆内软、如果就是的确是就是那种偏硬的，可能是面粉老化，就两三天你水分流失，比如口又没注意封好，它水分流失的比较多，就是重新复烤一下会让它那个变得口感会更好一点、 就是当日吐司。 对，当日吐司做其实没有这个问题。 对对对，如果要说做的话，咱可能是就是你采用一些中种法，就是保湿性更强的，可能会、就是它能多放几天，就是出炉的中种法直接把出的都是好的吐司都是很柔软的、但是呢就是说中种法那种呢保湿性会更，就是它比如五天之后，哎，那个可能就比它要强。 对，能够就是采用一些比如说汤种，然后比如说这个老面这种制作方法去让它延缓老化。但是不管你是用直接法做也好还是中种法也好，当天的吐司做出来正常的话应该都是软的喧腾的。 而且是不是最好就是当天都给它消灭掉了呀？ 最好是， 就别隔夜了。 对，因为自己做也没有什么添加剂、也不会加这些防腐剂啊什么之类的。当天吃最好。 这还挺费功夫的。 是是费功夫，反正我喜欢就是这个面包片的这种，就是切不切它那边无所谓啊，就是我喜欢在比如说烤箱里啊，或者平底撑上啊， 对， 我先腾一下， 对， 让它至少变得一边焦黄，同时还有点酥。 对对对，就是外边酥、然后里边还是很软 的。是 的 是的 对 是的， 对， 说了俩小时了，两小时吐司，但是我相信下了节目七点之后，你们肯定不会去吃吐司的。来，赶紧老实交代，你们到时候下了七点的节目，准备去吃什么好吃的？ 海鲜， 海鲜，哎呦，哎呦，就那个生的那个螺片，哎呦， 对，他一说这个，而且这个其实跟吐司也能结合，就是最经典的法式有一款就是奶油海虹。奶油白酒焗海虹，就必须要配蒜香的吐司，蘸着吃最好吃， 很香。 哎，真的，我就想最后这一分半钟的时间，就吃过那个，